都没曾离开你，什么样的梦会永远陪着你？春去春会岁月不停息，风雨路上盼望再相聚。人生漫漫路，不沧桑不容易，地久配天长，有伤痛有欢喜。花开花谢，飞鸿踏雪泥，几度悲欢相逢也珍惜。我愿是爱的痕迹留在你梦里抹不去，有微笑伴着眼泪共期许，有满足安慰着孤寂。我愿是爱的痕迹写在你心里别抹去，让未来拥抱过去付出的爱，是你我无悔的相遇。